好，翻嚟第三次啦，咁继续我哋喷射年代啦喂。 好啊，呢个喷射年代，哇，咁一讲讲咗嚟呢个 F 十五呢个好劲啊，但我当然我哋仲有啲其他机可以讲下啦。 最紧要梗系等第一部喷射机啦。 哇，呢、這个叫做咩啊？亨哈，亨克。 点读啊？ 我唔识啊。 Hico Hair 咁啊。 系啊 ，Hico，H-E 就系佢个简写嘅，1978。咁我应该括住1939啦，你日记就1939年是非啦。 哇！呢、這个系属于咩国家嘅？ 德国， 德国 系啊。 哦， 嗰时嘅 Hico 呢间公司 系 个老细，亦当然叫 Hico 啦。 哇 ，Hico 你知唔知我第一眼望住系咩啊？我以为喜力啊 ，Heineken 啊， 系、哎、 我就谂喜力出飞机。哎我有冤。 喜力是荷兰文嚟噶嘛？ 系啊， 荷兰同德文都系同一个族裔嘅啫。咁、 哦、 啊，啲名字是差唔多 嘅。一二万 系啦、啊 okay。今日好得意啦，部机。 喂，好正喎！嗰、那个头咧有窿嘅喎。 系啊， 系啊， 会透吸咧。喂，头窿吸气系咪好熟面口啊？大家。 喂，呢部我哋好似之前都讲过。 系啊，啲米格17啊，十五、十九啊，去31啊。 即系进入导弹年代之前都好兴。 系啊，啲 F-86 美军嗰啲 F-100 嗰啲全部都系前头吸气嘅， 前面入气。 系啊， 啊瑞典啲机都系嘅， 系啊，之前开头都系噶啦， 系啊，喂右手面嗰张都几靓仔， 佢仲系嗰张模型嚟嘅， 模型嚟 嘅，系啦，嗰张模型嘅， 哇呢张都好靓仔， 系啊， 系复刻版嚟嘅， 系啊，模型机，啲模型飞机影出嚟嘅， 哦。 呢张下一张嗱个 spec 啦，睇下当时都嗰阵时都飞到700噶啦， 重咗好多噶喎， 重啊，成日有阵时一吨半喎，差唔多， 系啊，重咗好多， 但系副引擎都300kg。 哦，哇，咁就好犀利啦呢个， 系啊， 哇，咁呢个就个推力去到哇嗰阵时都500kg， 500噶啦，真 犀利噶咯， 咁而家去到十几个大佬嘅嘢，最多先得500。 但系嗰阵时嗰个重量啊，相对冇咁紧要嘛， 嗰啲试验机啊， 500kg可以推到2000都 OK 啊， 系啊。 哇！但系嗰阵时飞快好多、啊， 嗰阵时螺旋桨得个300-400噶咋， 依家去到700， 去700就起个得咁滞啦。嗰阵时 好犀利，其实我哋呢个亚音速噶咯， 系嘛， 好犀利噶， 系啊，接近噶啦。 呢个航程但系就唔系好争好远啫， 飞十分钟又 去。哦， 系啊，嗰阵时引擎唔襟嘅，好差嘅啫。 哦 ，OK。 啊！呢个系咪纪念碑噶？第一副引擎系飞机 立碑纪念， 系啊！咁即系第一架喷射年代嘛，进入咗呢架嘢。 哇！咁呢个好紧要啊！ 系啊，有段片俾大家睇下。 好。 August 27, 1939, the Heinkel AG-178 became the world's first jet-propelled aircraft. But it burned fuel at such a high rate, it could only remain airborne for 10 minutes. 哇，佢都载到4000多磅噶啲嘢， 但全重咧 个负载最大 负载啦。系啦，就系咁啦。 哦，呢、這个就应该系二战时代噶啦。 系啊。系啊，嗱就系、是、佢 时代啦。 嗱，咁有飞机先，有引擎先啦，有鸡有蛋先啦。 咁梗系有飞机先啦。 错，系有引擎先。 点解咁讲咧？ 咁你个引擎先设计到个飞机噶嘛？ 你嘅引擎意思系头先 V 嗰啲都计噶啦嘛？ 系唔系 V 型，即系喷射引擎。 喷射， 呢副就系第一副喷射引擎啦。 系， 都几大副噶嗰阵时系咪？ 喂， 系啊，都几大碌噶嗰阵时。 都紧要噶咯，嗰阵时咁当然同螺旋桨比啊争好远咯。 系，好整段片。 哦，呢个片嚟嘅。 系呢段片好得意嘅，就见到。 有毛 啊！哦， 哇，碎晒有毛， 冇错啦，就系试下呢个 公仔分尸， 个公仔试下喷射引擎嘅即系以前咧话螺旋桨，大家就吹下头嘅啫，但系而家可以吹个佢嘢散嘅， 真系吹到佢散喎。 系啊，嗱呢副嗱喷射引擎啦，大概睇下啦，呢副就系 GE 呢副引擎啦。 哦， 系啦 ，Turbo Jet， 咁而家去到呢、這个嗱呢啲。 哇！呢啲咧， 依副就都系 F 十五个副嚟嘅。 呢、這个技术就已经讲嗰啲热段同冷段嘅。 系啊，已经争好远啦。嚟 compressor 几多段 compressor？ 系啊， 系咪？ 好犀利啊！呢、這 个系啊， 热段冷段。哇！佢真系依家大陆咧，成日做唔到就呢个位置。 系啊， 即系咧个冷段冇问题噶啦。 系 佢热段咧，嗰啲合金咧仲系出事。 系啊，你涡轮你受唔到热啊嘛。 唔系嗰热片啊，主要系佢最尾个热片咧。 系啊， 嗱，第一要够薄啦， 系。 第二你又要够硬净， 仲要够襟， 又够硬啦， 硬都够襟咯。 系啦，咁咧你就成件事你要 burn 个小时要够多啦，咁样。咁大陆就成日都话飞雀仔入去啦，即系咁讲啦。 好呢、這个汉斯就是呢个第一个发明咗呢个喷射机嘅喷射飞机引擎嘅。 哇呢、這个好犀利喎，呢、這个两个发明人之一。 系、 欸、另外一个英国人嚟嘅，点解？ 系啊，但好得意喎，两个呢系冇交流过喎。 佢 因为嗰次敌国嚟噶嘛， 嗰时 WhatsApp 系冇 WhatsApp 边有咧 ？WhatsApp 隔住条海，大家各自各就发明咗呢个喷射引擎。 佢哋冇沟通过嘅， 冇沟通过。 咁最后点样一齐咁样咧？ 诶、欸，冇一齐过嘅，其实最尾都系分开的， 纯粹大家互相 系啦， 即系个竞争嘅关系， 竞争关系嚟噶。 哦， 系啦， 两个都攞砖嚟噶咯，应该、 啊、 各自攞砖嚟。 系啦。 哦 ，OK。 呢、这个就系英国嗰个位啦，呢、这个都系维基吸出嚟嘅啫。咁大家可以喺维基揾下佢相关资料嘅。 哦，佢自己系咪都系军官嚟嘅？ 系军呢个军官加个engineer 嚟嘅工程师嚟。 好叻喎！即系佢自己科学家又系军机技师。哦，头先嗰个就应该专研究军机嘅啫。 头先嗰个是专研究引擎嘅。 汉斯嗰个就唔系， 因为佢系物理学家嚟噶嘛，原本就物理学家，佢专学设计引擎嘅。 哇！ 呢、這个就飞行程师就多啲嘢啦， 系咯 ，engineer 就会多少少嘢。 咁啊，讲下呢个啦。 哇！ 第一副引擎啦 ，Hycle 178呢个引擎嗰阵时 ，spec 大概睇下啦，14页嘅 compressor 系。 其实嗰阵时真系好细嘅啫，因为其实即系冷断热断，其实每样可能得一块两块嘅。 哇！真系好细嘅啫。 系啊，咁但系都起码都做到嗰个效果出嚟啦。 嗯，嗰时都系用汽油或者用柴油啦。 汽油、柴油，应该柴油好啲嘅。 系， 因为汽油会爆。 系， 即系一出嚟爆咧，咁你要断断续续咯会。 嗯， 其实点解要用即系而家我哋见到啲飞机油，点解系用煤油咧？即系我哋中意火水啊。 火水啊，系咯。 点解？因为佢系会烧， 嗯， 但佢唔系爆， 嗯。 柴油得，但柴油你要压缩咗先会放出嚟，如果唔系都爆唔到。 系， 所以最好嘅飞机油都仲系用紧煤油， 即系比较稳定少少， 稳定啲 供应。 系啦，因为烧唔系爆，其实要喷射器就要烧个膨胀，然后推喐嗰个后嗰、那个热段，然后就推喐埋前段嗰个 compressor 一齐吹，先、做到个喷射效果噶嘛， 嗯， 因为火水系最好嘅、即系我哋叫做煤油啦， 系， 好啦，咁呢个大概讲下啦，咪就系呢个热段推前段嘅 compressor 一个冷段就吸热气，咪、做到个喷射效果啦， 嗯， 呢、这个都维基吸出嚟咧，咁大概大家都可以上网揾下嘅，咁呢、这个嗱呢一副 系 真系 Junker 呢副真系。就系、是、打得嘅喷射引擎啦， 系 咁，但系呢个喷射引擎好短命嘅啫。 点解咁讲咧？ 因为佢得15至20小时嘅寿命嘅啫。 哇！咁你飞几次冇咗噶咯？ 飞几次玩完噶啦， 系咯，好紧要。 嗰阵时， 因为点啊？佢扯到好尽啊！ 嗰阵时德国嘅嗰啲唔够原料啊， 系 啲降水唔靓啊， 系 咁做唔到一个好即系强度够嘅。 嗯 嘅引擎出去咯， 嗯， 因为热其实都系最难做，都系热段啫嘛，其实 系啊， 但 系热 段你唔 做， 但系唔够，但系热段咧，以为呢个热段得一个涡轮嘅啫， 一个涡轮 系啊，所以其实嗰阵时我觉得都系非常之嘥油， 系咯， 因为而家热段做咧应该做到三个啊嘛， 三个咯，因为你会变咗个燃烧样嘢都唔够， 嘥咗咯，其实，所以佢都系飞个零钟嘅啫嘛，其实， 但系个特点系咩咧？ 特点嚟讲，够平。 我够平， 够快咯，因为其实有几间厂做嘅，之后 B M W 有做 ，Junker 有做，咁但最尾就 系 啲飞机等唔切啦， 系 嗰阵要 Junker 为咗飞得喐啊嘛，就其实嗰阵时唔稳阵嘅， 系 其实好易弯 嘅，但系佢就胜在量产得够快， 够快咯， 同埋够多， 够多咯，系啊， 咁就可以即刻， 所以嗰阵时系啲飞机坏咗唔要，即刻拆副引擎走先。 哦， 冇理系啊，拆副引擎走，然后先再冚落第二部飞机用得嘅。 哦， 即系谂下你个飞机寿命都可能有几百粒钟啦。 系啊，飞机反而个壳， 但系飞引擎啊得个20粒钟， 系咯， 其实反而仲少咗， 好宝贵啊呢个， 好贵啊嗱 ，B M W 03， 哇正，我上面孭仔， 系啊，呢、這个就系嗰阵时嘛，点解上面孭仔？知点解？ 上面孭仔呢个系点用咧？ 维修啊嘛，有咩？ 呢、這个上面佢嗰个系一啲零件嘢嚟嘅， 喷射引擎嚟噶， 喷射引擎嚟， 系啊，就摆上面噶。 但呢个就唔系攞嚟佢即刻用啦。佢系孭住俾人哋用， 唔系啊，自己用噶， 自己用噶， 系啊， 嗰啲咪加速咯， 唔系佢咪呢个成个引擎仔孭住咯， 哦，摆上面， 系啊，有咩事要换得啊嘛， 正喎、 啊，系啊，你唔理摆机身入边， 铁人28咁摆背脊噶， 但系你如果摆机身入边，你换好换就好难啊嘛，拆机身， 哦，咁啊， 但系呢个宝马系宝马副引擎嘅。 宝马副引擎， 宝马系有出飞嘅引擎嘅。 哦，宝马出好多嘢，宝马有电单车又出啦。 就宝马，其实宝马呢个名字全名系咩 ？B M W 唔知。 Bavaria 穆托沃克嘛。 哦 ，Bavaria 咪即系巴伐利亚黑穆尼克嗰边。 穆尼咯，穆尼嗰啲 巴伐克利州。 多佛利巴伐利亚咯，或者叫巴伐利亚州。 巴伐利亚。 咁系佢自己用咗自己省嗰个名嚟到去做嗰个公司名咯。就佢做好多 engine 嘅。 佢做好多电单车啊，成嗰阵时二战都好犀利啊。 系 啊 ，BMW 系咯，经典啊。 系而家剩翻，而家先做车啫嘛。 做跑车。 以前咩都做嘅，其 实。佢唔知十年前未出翻架电单车嗰阵时开始做。 其实电单车包有做开嘅，不过以前唔多啫，又俾日本仔食晒嗰时 就。系咯，反而佢商业市场就冇咁。 系啊。 哇，都紧要，咩喺背脊呢个嗰阵时都划时代。 系啊，好变晒咯。佢话嗰阵时喷射机讲有同冇嘅分别啊嘛。 因为你真系好少你引擎摆背脊噶，你依家我哋都系讲啲轰炸机 B 2啫嘛。 成嗰阵时喺梗嚟嘅。 系咯。 因为嗰阵时呢部嘢好急， 系 做得好急。 嗯。 嗱，讲啊，呢部就系 HE 162啦。 系。 咁点解要做呢架出嚟？因为嗰阵时做双引擎唔够快啊。 嗯。 我做单引擎。 系 要够快做咗出嚟，然后即刻可以打。 哇！啊，佢嗰阵时个垂直尾都有两只噶啦咩？ 系啊， 我见过呢个有纯粹系咪双机体嚟？呢个睇得唔清。 单机体嘅， 单机体嚟嘅， 单机体嘅咋？ 系 就因为点解要做喺侧边咧？因为喷射机引擎喺后边啊嘛， 啱啱 唔好射中个尾翼啊嘛，垂直尾翼啊嘛。 哇！你嗰个设计都真系几得意。 嗰阵时好划时代噶啦，嗰阵时嗰阵时喷射机其实主要目的都系拦截轰炸机啊嘛。 系。拦截机嗰时候我哋 拦截机嗰时所以嗰阵时系要够快，系生产得够快， 生产得够快。其实嗰阵时都系讲量嘅啫，即系未必系讲质素。 呢部叫做国民战斗机嘛， 国民战斗机 系啊，你系咁以识揸飞机都可以用佢噶啦，其实。 哇， 系啊， 啱啱啲人有讲咧，话 F-35 咧又系咁， 系啊， 你真系受过基本训练上去，佢好多系自动噶啦嘛。 哦， 咁就真系好似好傻下你。 但你上次又讲话要好高级军官先用得嗰啲嘢， 咁因为你要指挥噶嘛。 哦、OK， 系 就唔系揸嘅问题。 我真系个指挥唔识揸飞机嘅，就做唔出咩。 喂，可能咧，可能 Donald Trump 上去都得喎， 系俾人控制啊，都系。 好，你睇下 呢部 HE 200， 哇，呢部好靓仔， 呢部就真系佢即系 HE 自己原厂生产嘅， 系， 但呢部其实系落选咗， 哦，呢部落选啊， 系啊， 但好靓仔， 其实因为嗰阵时都系话，好似话都系等唔切副引擎， 哦，都系呢个问题， 系啊， 喂，但呢个双引擎嘅喎， 双引擎。 系咯， 所以话做唔切咯嗰阵时。 哦，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单引擎机有呢个优势咯， 做得快嘛。 你谂下，你做一部等于佢做两部喎。系啊，所以就 但留意一样嘢，呢部机系冇后梁翼喎， 系 直翼嚟喎。 啊，嗰个年代应该唔兴系嘛？ 多数嗰阵时未有后梁翼呢样嘢啦， 同埋嗰阵时冇喷射引擎啊嘛，唔系， 其实未谂 超音速嗰 个，未谂过呢个问题嘅，其 实系嗰阵时都仲系垂直呢咁嘅翼。 系啊，但佢哋好兴都系双尾翼嘅呢间厂咧， 系 系啊， 咁系转向系稳定啲嘅。 嗱呢部真系打得啦， 哇呢部都 OK， 呢部真系呢部就系入选咗嗰部 ME 262啦， 系 我哋做咗第一部喷射战斗机。 嗯，哇嗰时呢个就系、是。呢个系二战， 二战噶，二战尾期 噶咯，呢、这个已经系 飞燕啊嘛，呢架叫做， 哦，佢少少后量翼啊都， 有少后量翼噶，15度 噶啦， 15度后量翼噶， 哦， 最巴闭嘅火力够强嘛， 系 4-30mm机炮嘅机头， 哇，咁好劲， 纯打轰炸机， 劲劲过高达啊！ 高达之60，嗰啲头炮60， 高达有两个头炮， 头炮 佢就4-30， 系啊，系嘛？嗰阵时够几嘢可以打爆部 B-17 噶啦，嗰阵时。 哇，咁佢嘅拦截力都好强劲。 系啊，嗰阵时佢生产嚟就系为咗拦截。 哦 ，OK， 嗰阵时谂下嗰阵战斗机，其实 嗰阵时其实主要都系轰炸机就做攻击啦，即系其他做拦截机做防守啊， 防守其实都防唔到噶啦，你轰炸机几千部飞埋嚟，你得嗰几百部，你点知咧？ 咁啊系， 又仲有护航机嘛， 系系咧就做护航。 所以嗰阵时呢部嘢其实好嘥嘅，其实呢部机本身嗰个设计非常之好， 系， 但引擎强度太差， 嗯， 所以其实佢唔做唔到好即系完全嘅战斗力嘅， 哦， 其实嘥咗嗰阵时，但系之后呢部嘢当保啦人， 系， 苏联佬啊、美国佬全部抬下翻屋企， 嗯。但呢个嗰时好划时代嘛，因为 划时代话嗰时系有图冇嘅分别啦，喷射机 有图冇分别系啊， 即系最难做就系、是、嗱，英国都有 嘅，哦， 英国呢个都要讲下先，因为呢部嘢同埋头先部 M 二六嘢咧， 好面啊，好似啲雷电传说石都敢唔敢有类似呢、這个嘅样 机型， 系啊， 呢部嘢其实几好嘅呢部嘢，呢个估你估唔到咧，原来个引擎系做得好过德国嘅， 竟然好过德国佬， 系。 系， 因为佢个引擎强度系好过德国， 即系你系咪个寿命长？ 襟过德国嘅， 襟过德国， 出嚟都强过德国嗰部啊！ 咁厉害？ 系啊，就呢部嘢好嘥，但系问题咧，去到寒战已经过期。 哦， 点解过期咧？成个机身太重。 机身太重， 系， 嗯， 呢部嘢真系又系，结果咪有人做试验机咯。 咁佢有冇同佢打过咧？同德国架头先啊嘛。 都冇，冇相遇过，因为其实呢部嘢系冇正式上过战场噶，喺二战都未试过噶。 系噶， 系寒战就出过嚟玩下。 哦， 但系越战就冇啦。 玩完就 唔系，越战已经冇，越战已经冇噶啦。 冇嘅。 跟住之后二战其实嗰阵时都未到佢上场。 哇，都仲未上场啊！ 系啊， 跟住都讲紧第三代战斗机咯。 系咯，咁所以去到海军米格十七、米格十九、廿一咁神，你已经冇得打啦， 冇得打啦。嗰阵时已经快好多啦，超音速啦， 超音速。 哦 ，OK。 所以部嘢咪做试验机咯。 哦 ，OK。咁都有贡献嘅，本身都。 就美国佬攞咗好多呢部机数据啊。 哦。 但之后咧，美国佬就衰啊，唔俾翻英国。 咁衰，攞人资料又唔俾翻。 咁你用我债仔嚟噶嘛？ 哇，咁都唔系咁。 佢争我好多钱嗰阵时话。英国佬争美国好多钱噶，喂，所有粮食、飞机、坦克、弹药，卸住先噶咋？ 咁系美国佢大粮仓咁咯， 系啊，卸住先，唔系俾你啊。所以嗰阵时话呢个后粮役设计，其实英国系俾咗好多数据俾美国。 啊，不过英国佢真系好多贡献噶，即系你航空母舰啊，我哋讲嗰啲斜台甲板啊，嗰啲、 啊、 全部都 其实 烂咗， 其实唔止。战斗机嘅第一部民航喷射机都系英国嘅， 嗯， 啊呢、這个唔记得 Captain 图翻嚟，如果其实即系属于 Captain 图，第一部民航机系英国嘅， 嗯， 但系嗰阵时一个问题，啲人成日讲啊， 嗯， 啲枪系四方形， 系， 咁咪个金属强度唔够， 哦，四方形会出事喎， 系出事啊，嗰阵时，所以 就出事噶咯， 有角啊出事，所以嗰阵时个金属疲劳太劲咧，就好易呢样嘢试过喺空中裂开咗 哦， 系啊， 依家所以啲民航机嗰啲枪都系圆圆地嘅， 圆地一偏圆，椭圆， 冇死角咯。首先 系啊， 系啊，即系受力均匀咯。 系啊， 呢个我都成日听人讲。 喷射近日，自己再讲下啲有机会把喷射机啦，战斗机就下一次讲下二战嘅战斗机。 好， 几个国家有国力，系真系好过瘾嘅。 好， 即系真系只手长你两寸，我就打到你噶。 哇，即系古代武器咁嘅，有啲似 啊， 长你啲啲就赢噶咯。 系啊。 好 好，咁今次嚟到先。 好，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军事导航。 好，拜拜。